口中所讲会尽天真，只要天真，只要信任，平凡身躯都可以极性感，只要轻关上灯，随时随地有我不变的亲近，这种气氛完全合衬，说爱我一生。我为何要受怜悯？这一切开始至今，即使说分手已一千次，仍没有飞走的决心。你为何拒绝受困？只因你刺穿我心，即使我感触了多少次，仍是个输给恋爱的女人。情人痴心，因此你越放心，找你开心，恋上别人。情人伤心，只需你愿抱紧，可以恋得更深。随时随地有我不变的亲近，这种气氛完全合衬，说爱我一生。我为何要受怜悯？这一切开始至今，即使说分手已一千次，仍没有飞走的决心。你为何拒绝受困？只因你刺穿我心，即使我感触了多少次，仍是个输给恋爱的女人。 终于有一天会明白，我日夜地在等。